完全没有听见。OK， 所以这个元音要发的饱满一点。 哦，好的，来听丫头。 Who's making the decision？ 一样的问题 ，who。OK， 就是没有听到这个 who， 这些元音大家一定要多注意啊，越饱满越好。 好，越饱满越好啊。齐 ，I think I know how to dazzle him。 这个说的完美， 很好， 非常好 啊，很棒，没啥太大问题哈。Mitchell， Who's making the decision？ 又是 who's who， 这是一个非常中式的发音 ，Mitchell 同学啊，应该是滑动 who。 好的，天行五愿。 Why are you laughing？ 没错，这说的很不错，很不错， 很不错哈，得到表扬了。HCH。 Who's making the decisions？ Decision 不能发 decision， 刚刚有点真的一个发音了。OK， 是一个 y。 神奇猪猪。 I think I know how to dazzle him。 Dazzle 音节结尾的 L 的音没有发，你就说 dazzle， 应该是 zol。 应该是一个 zol 的那个音，是吧？ 对。 好的啊，差不多就是这些同学哈，今天的课堂就应就到这里。大家平时下来要练习，参与课能想发呢，一个月至少怎么着也能抢发上一次。你练好了基本功，你上来无论是哪个句子，你都能够 hold 住，老师给你点评都能点评到关键的地方。 Yeah, 是吧？ Yeah. 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啊，谢谢 Henry 老师的精彩讲解。 Thank you。 我们下次老友记课堂再见。 OK， 拜拜。 倾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今天为大家介绍四大冰雪节另外一个札幌冰雪节 Sapporo Snowing Festival。札幌冰雪节是日本北海道札幌市的传统节日，始于1950年，在每年最冷、雪最多的二月的第一个星期举行，到星期日为止，为期五天。众所周知，北海道的人民有近半年的时间是在冰雪覆盖的世界里生活的。那里年降雪量为4米多，一进入漫长的冬季，人们就像昆虫入蛰一样，整日憋在房间里。札幌市政府理解人民的心情，设法满足他们的夙愿，改造单调的冬季生活，于是决定努力开辟北方城市的观光事业。冰雪节举办以前是在北海道就有雪战会，就是有数万人参加的骑马战，相互争夺对方的雪城，冰雪狂欢节和学校雪象展。在此基础上，决定在最冷雪最多的二月初，由札幌市有关单位共同组成札幌雪节实行委员会，由该组织主办札幌冰雪节，号召市民、教师、学生走出房门，自己动手雕刻雪人、雪物、雪象，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丰富市民的生活。1950年第一届札幌冰雪节一举成功，并且收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博得了群众的欢迎和支持，从此决定每年举办一次冰雪节。Well, the Sapporo Snow Festival is a festival held annually in Sapporo, Japan over 7 days in February. Odori Park, Susukino and Tsudomi are the main sites of the festival.This is one of the largest and most distinctive winter events. The Snow Festival began as a one-day event in 1950 when 6 local high school students built 6 snow statues in Odono Park. In 1955, the Japan Self-Defense Forces from the nearby joined in and built the first massive snow sculptures for which the Snow Festival has now become famous.In 1974, the International Snow Statue Competition started, and since that year, many snow statues built by teams from other countries have featured, especially from sister cities of Sapporo, such as Munich.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